我国保健相江夏娥五月四号会见前来拜访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属负责残疾人权利特别报告人卡塔利娜·德班达斯·阿圭拉尔及其一行，并进行了交谈。